北广购，北广购物，北京电台自己打造的购物节目，为您精挑细选放心的产品，做您贴心的购物顾问，让您买着开心，用着放心。北广购，放心购。 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我是大洋。有一次我就发现啊，这个在超市里边有一种产品这段季节卖的特别好，什么呢？就是这山药。这山药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了不了解这个东西啊，它有粗的有细的，很多人都管它叫做铁棍山药。其实真正的铁棍山药呢并不是那么多，真正的铁棍山药呢只有在咱们中国的河南焦作下面的一个县啊才有生产，而且真正入中华药典呢也就是那个地方出产的铁棍山药哈。那今天啊，我想就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推荐在这个季节里边尤其是入冬之后滋补的非常好的一款产品，真正的来自于中国河南的淮山药，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铁棍山药。我们请到的是淮山堂铁棍山药的北京销售代理李佳啊。李佳你好。 大家你好，各位北广购的朋友大家好。 刚才我说的没错吧，这真正的铁棍山药我们说的铁棍山药就是淮山药是吗？ 是的，山药其实一级一级往上说，所有人都知道山药好啊。咱们先跟大家来说说这个山药好。山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当中有明确的记载，所以它是可以入中药的。 入中药的。 1960种中药当中它是算一味的。可是入这一味的中药只有古淮山这种铁棍山药，而且是五年出一茬，长得很丑，但是你要想入药的话， 入药点的 只有这一种， 哪个地儿了？ 而且如果要入药点这一种的话，还得必须经过它的炮制工艺、麸炒啊等等，才可以叫是地道的铁棍山药。所以产量非常少。你知道真正的铁棍山药这样的，在淮山堂的官网大家可以去查，268块钱一公斤，也就是134块钱一斤，你都是可以看到的，这也是标准的这个价格。所以卖的是很贵的，非常稀缺的。 对，其实啊，这个铁棍山药呢，也算是河南焦作的很知名的特。 对， 而且这个铁棍山药呢，说实话在咱们国家也有着上千年的历史。 是的， 早年间呢它也算是皇室的贡品。 是的， 四大淮药， 四大淮药， 淮山药、淮地黄、 对， 淮牛膝、淮菊花， 是的， 这四大淮药。 淮药就指淮庆府，就是这块地儿。所以你看，地黄六味地黄丸知道吧？就是要以淮药的地黄配淮药的淮山来组成的这个千古名方。 对， 你知道这个山药啊？我们大家很多时候，咱们中国讲这个药食同源，在药典当中记录这个淮山麸炒之后，其实特别适合现在的老百姓来去做食用。 对，所以在这儿啊，就特别想这李佳也说一说，既然它是入药的，也是四大淮药之一，淮山药，它究竟入人的哪几个地方？ 有兴趣的话，大家查一下《中华人民共和药典》当中第27页，专门有一章是介绍淮山的，就是山药，它写的是性平，入脾经、肺经、肾经三经。 一到这个商场超市里边进那山药的时候，很多人就在那个地方去挑啊， 对， 抢啊， 对， 很快。新鲜的这个山药就被一抢而空， 对， 一抢而光。 但是大家买的都是菜山药， 山药 那都是菜，那都是里面有一看水分很足的，真正好铁棍山药干面的，有点像咱北京的怀柔板栗一样，面面的，然后干干的，没什么水分。 对， 但是你光吃那个山药会有问题。为什么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是山药粉？我要跟大家说，你吃再多的山药，你一天吃三根，吃饱了什么也别吃了，营养也不全面。所以呢，现代的科技和古代的这种做法结合起来，第一，我们要求按照入药典的标准要经过麸炒工艺，所谓麸炒就是用麦麸来把它炒熟，这是一个中医药传统制作的方法，提高所有的所用的这个生物的生物活性的，那么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另外现在大家去商场买个三七啊，买个天麻，打个粉，对吧？粉是为什么？细胞破壁好吸收， 好吸收。 所以呢，今天带给大家的这个铁棍山药是原产自河南温县的真正地道淮山，然后再把它经过麸炒，这个粉啊是金黄色的。为什么是这样的？就是没有去皮。山药大家都知道，吃的时候很多我们会刮皮。 刮皮。 其实山药的皮和山药和皮肉之间的那个粘液质那个部分是山药极具营养的部分。但是我们大家吃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把它去掉了，所以浪费很多营养。所以这种的地道的淮山是不去皮的，所以是金黄色。这一袋当中是12克。别的东西什么都没有， 所以我觉得这个产品呢，就是现在大家也拿在手中哈，一会儿呢， 这个大家也试吃一下， 给大家尝尝， 来尝一尝这味道怎么样。我们知道一般这个山药放一段时间它不易保存， 对， 一旦是这个有湿气的时候它会发芽，啊， 对， 如果说保存不好呢它会腐烂，会烂， 对， 所以这样的一个 越好的东西越娇贵， 一个东西呢它很易于保存，另外一个易于食用。你比如说咱早上的时候您不用再下锅去蒸那个山药了， 嗯， 不用再煮了，不用再蘸着糖吃了，不用再刮皮儿了， 嗯， 您直接把它用温开水一冲服，很简单。如果你晚上睡觉的时候，睡前了，你觉得我有点饿，你说你再吃点大餐啊，不消化，第二天长胖，你干脆来一袋这个淮山药粉， 嗯， 你睡前半个小时一冲，保证您能够舒舒服服的、踏踏实实的睡觉，很舒服。所以它食用起来很简单，我坐火车也好，我坐飞机也好，是吧？我时不时的我拿出来，我冲上一包。刚才你说在你们那儿这淮山药一公斤多少钱来着？ 一公斤268，官网有看得到，淮山堂的官网。 268块钱。 对，这一盒是10袋，一盒是99.7块，一袋是9.97块。首先我们给大家组合是40袋。也就是四大盒，四十袋的组合，四十袋如果您市场价的话，就是将近400块钱。 400块钱， 我们今天给大家打一个75折，298块钱， 嗯， 298块钱75折。然后为了表示淮山堂第一次来到北广购物，跟首都的朋友们来去见面，所以呢，我们给大家再有一个额外的赠品，就保证大家298可以拿到2个月的量，我送给大家20袋。这20袋也是将近200块钱， 再送大家2大盒，298元。这样啊，在你送大家20袋的基础之上，节目当中只要是提大洋，你再送20袋， 再送多少？ 你再送上大家2盒，一盒里边是10包，好不好？那加 等于是再送20袋， 再送20袋，加一起就是80袋，80袋的量。 谁让我也 好好 谁让我也是老北京的，祖宗八代都在北京哈，那就这么着吧， 就 给北京的咱们这个叔叔阿姨、大爷大妈、哥哥姐姐、兄弟姐妹们，那就这么着，大洋听你的。那我们今天，反正那要多了没有，反正就这些， 哎， 好吧？ 所以说数量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来打电话400-015-5151。这次是4+2是6袋了， 对， 6大盒， 6大盒60袋， 6大盒60袋， 再加20袋就是80袋， 送大家2盒，一共是80袋， 80袋，将近3月的量。 价格不能变啊，你不能提价格。 哦，那当然，这个北京人讲究得局气嘛，对吧？ 价格依然是 298， 是8元，好不好？说电话，电话呢是400-015-5151，我说慢一点，400-015-5151。还没完啊，李家，就是说现在是80袋了吗？你再送大家2袋尝一尝，怎么样？大家 这叫吃了吐啊，是吧？大家这个怎么意思？ 一袋10块钱嘛，你就送大家20块钱，让大家去尝一尝，对吧？ 那咱们就今天那就这么着做到底，我送给大家2袋，这2袋2小包不在80个之列，免费给大家尝 尝一尝。 我给您在包装外边放好了，您这么着，您拿到家之后，您把这2袋拆了，您尝，您喝，您觉得满意了，您觉得高兴了，您觉得喜欢了，您觉得这味儿正，您可以接受了，您把这留下。如果这2包您喝完了之后，您我什么理由都没有，我就是心情不好，我就要退，没问题，我接受。你觉得行吗？ 啊，行，局气好，不错。那就是这样啊，咱们定下来了，4大盒+2+2，那就是8大盒， 对， 一共是80袋。另外李家 再开放2袋， 大家2袋免费试用装， 对， 喝得好了您留下，喝不好您那大包装别拆啊，您 给我， 哎， 还回来， 您拿回来，然后呢，李家这边 我免费给大家 退货， 对， 李家今天是298元， 是的， 我们的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啊，别忘了提大洋，送您再送您2盒啊，一共是8大盒，400-015-5151，再加一句话，那就是。数量有限，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 你喝这味儿怎么样？先说。 首先没有怪味儿，它不是说一喝什么特别甜，然后或者一喝特别咸。它首先是一个每个人都能够接受，适合大多数消费者的一个很平和的一个口味。它不是说特别的浓稠。但是呢，也不是跟那稀汤寡水的那种。 是你喝完了这一杯大洋，我告诉你再去看啊，在你那个杯当中其实是有挂壁的，这为什么呢？就是大家想那个山药的原汁，你剥完皮之后都会有那个粘液，那个粘蛋白，它挂壁。如果你在喝肠，从你的口腔咽到你的肠胃当中去，就是天冷的时候，就一口下去，整个浑身都跟着暖和过来了。 咱们再说回到这个山药粉， 我们都知道吃山药对人体有好处，刚才也说了中药药典里边说了山药入三经， 脾肺肾三经， 脾肺肾三经啊， 对。 冬天确实到了一个冬藏的季节， 嗯， 一入冬之后，咱们别再那种大运动量的去出汗了，我们要收一点，收一点什么呢？咱们要补充一些个有营养的物质，冬季这个补养，咱们第二年的身体会更加的好。 叫什么来的？叫秋冬进补，来年打虎。 来年打虎。 其实有人说这个进补，我就多吃肉嘛，我多吃什么这个好吃的，什么龙肝凤胆。咱们说老北京人什么没见过，什么没吃过。但是您知道为什么吃完了之后还有很多人该虚胖虚胖，该那么干瘦干瘦？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脾胃不和，脾经的问题。因为你吸收吃再多的营养，你胃不给你吸收，吸收完了之后脾不把这些营养送到你的身体的各个五脏六腑，所以该哪出毛病哪还出毛病。所以在我们调养身体的基础就是应该把脾胃调节好。那么非常好，这个淮山淮药敷炒之后它就是走脾肺肾三经的，大家多吃点没有问题。比如说你早上起来喝燕麦粥燕麦片，你撒一点拌粥里没问题，你拌奶里拌豆浆里都可以来 喝。 还有很多朋友就是咱自己家里给小朋友做的米糊当中，小朋友要调节脾胃嘛，撒一点，因为它就是纯粉什么都没有，撒一点放在里面也可以，炖个排骨汤放里边也可以，都没问题。我曾经见过更好玩的一个阿姨啊，也是华人堂的老朋友，怎么做呢？自己喜欢家里手擀面，老北京擀面条，和面里撒一点儿，也可以，真的是一样可以的。山药面条带点山药味敷炒的更健康。还有蒸馒头里的，我还见过一个，他是把它当做一个淀粉的替代品，因为山药勾成汁也是黏黏的，对吧？他帮它淀粉的替代品，然后比淀粉当然健康了。对吧？所以这些吃法很多种， 真不错。那以后咱们包饺子的时候，那和面的时候也放点呗。 哎，没问题啊。擀 饺子皮儿是吧？ 对呀、啊，而且那个还饺子皮当中还有那种麸炒的香味就出来了，一点问题都没有。 嗯，看来这个面粉里边加上这个东西，不仅味道更好，同时呢营养更健康， 你还能吸收更好的淮山营养。 说回到它最终的这个原理上，那就是中药药典里边说的，山药它是入我们的。肾经啊， 脾经、肺经这三经， 经入三经。那我们都知道，脾肺肾啊，这个对我们的人体是多么的重要， 太重要了。 怨不得这么多咱们男士朋友就特别喜欢吃山药哈。 对， 现在国家二孩政策也放开了， 是的， 每天一杯淮山药粉啊， 你过了一个礼拜之后，你自己就能感受到它带给你的不一样。 行。今天咱们的价格也很优惠哈、优惠的幅度呢还不是一点点，因为这一大盒呢在当地在网络上销售一大盒是 99.7，九块九毛七一袋，对，100块钱吧。 今天咱们是四盒加二加两盒， 对， 然后 提大洋 再加两盒， 一定得提大洋啊， 一共是8盒啊， 80袋， 80袋那能吃上 80袋就是80天啊，一天一袋，80天一个人。 另外李佳还说， 我送2袋免费的，82袋，对吧？ 2袋免费的，这要是2袋免费的体验，如果说感觉好， 喝完了 不满意， 你退给我， 嗯， 免费退款退货。如果喝完了你满意，您就留下，没问题。 好，在这我们说电话了，电话呢是400-015-5151，我们北广购物的电话呢是400-015-5151，298元。在这儿呢有一个提示，因为呢今天确实那两盒呢是跟李佳饶的啊，所以说这个数量有限。大家啊，如果说觉得好，想试，因为咱还不如有2袋这试用装嘛。您要感觉不好，依然把这钱退给您哈， 没问题。 您最好抓紧时间打电话，先把这产品拿回家里边，您先去尝试去啊。400-015-5151，我们的电话是400-015-5151，298元，让您尝到80天啊，让您尝到80天的一个量，真正的来自于河南焦作的淮山堂的淮山药粉。最后还是那句话，好的来自于河南的啊，真正的淮山堂淮山药，铁棍山药推荐给您。当然了，选择权呢在您的手中。最后还是要说电话，400-015-5151，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北广购物推荐有礼，12月份您每推荐一名新会员，首次订购时只要报出您的电话号码，您即可以获得18元积分，而且新会员首次订购最高立减30元。好东西咱得学会分享。北广购物订购电话400-015-5151。购物就在北广购，北广购物，北京电台自己打造的购物节目。 为您精挑细选放心的产品，做您贴心的购物顾问，让您买着开心，用着放心。北广购，放心购。 各位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我是大洋。今天大洋在节目当中又为大家带来好产品了啊！我们说在冬天这个季节里面哈、咱们别感冒了啊，别感冒。一个是注意呢，出门的时候要多穿一点，还有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咱们得多盖一点。哎，今天啊，大洋为大家选择这产品呢，就是晚上咱们睡觉时候盖的东西，被子哈。不是一般的被子，而是100%桑蚕丝被啊。今天大洋为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于博洋家纺的蚕丝被。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博洋家纺的华北区销售经理景怡。景怡你好。 哎，大洋好，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是既可以保证你睡眠温暖，而且还让你有一个安心健康睡眠的好蚕丝被。 嗯，蚕丝被哈。桑蚕丝被， 桑蚕丝被 啊，因为这蚕丝被在市面上种类非常多哈、啊， 是， 不是说什么都可以叫做蚕丝被的？ 没错，现在市面上呢有坐蚕丝，有桑蚕丝，一般坐蚕丝呢、都是咱们觉得那种灰黑的，然后呢还有短短的那种短丝的 短丝 坐蚕丝，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桑蚕丝被，都是中长丝的填充物。 桑蚕丝被，这蚕丝被其实我们并不陌生， 对， 蚕丝被跟其他被子相比较而言，它比较贵， 是、 啊，但是贵呢有贵的道理，因为它呢冬暖夏凉， 没错 啊，而且呢比较轻薄，虽然这被子比较轻薄，可是盖在身上呢，跟这个皮肤相接触啊，非常的舒适， 是， 很柔软啊，同时它的透气性还很好， 是、 啊，所以说一个蚕丝被啊，真的是晚上居家生活的一个好伴侣。 一般这个蚕丝被呢，它为什么这么受到业界包括顾客的欢迎？其实好就好在它这个填充物蚕丝上面。蚕丝是在这个业界里都称它为这个纤维皇后，尤其是这蚕丝本身的质感是轻柔细为一体的，所以很多人都会说，为什么我觉得盖上蚕丝被就好像我没有盖东西一样，就好像这个自己的皮肤接触一样，因为这个蚕丝里面呢，它是含有很高的动物蛋白纤维的， 很舒服， 对，非常舒服，而且这种构造它是和人体的皮肤非常接近，有80%-70%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很多人都说这个蚕丝它里面含有的18种氨基酸也是咱们人体所必须的，为什么盖着被子说我要睡美容觉的时候要盖蚕丝被，这就是原因了。 是，现在啊，咱们一般用的这个被子也好，包括我们穿的衣物也好，很多都是植物纤维， 对， 比如说麻的，棉的，是吧，还有一些呢是化学纤维， 化学纤维、 所以咱们穿在身上啊，有的时候就不是特别舒服啊。 没错， 你比如说呢，好一点的是棉的还好一点啊，真正舒服的应该是动物纤维做成的这种衣服，你比如说蚕丝， 蚕丝 啊，真丝， 一听就是很昂贵的东西， 很昂贵。你比如说你去这个北京的一些个老字号买一件真丝的睡衣，啊，或者说一些个知名的品牌买一些真丝的衣服，穿着呢是真舒服啊，当然价钱呢是真昂贵，它就是这个动物蛋白纤维。 对，我之前的时候也在商场买过一件睡衣，是蚕丝的， 1700多块钱 就一件睡衣，所以这个蚕丝在这个市面上尤其是行业内它的价格还是非常高的。 动物纤维嘛，动物纤维我们知道这蚕嘛，蚕宝宝它吐出这个丝，然后我们给它做成这种蚕丝被啊，蚕丝布啊等等等等。刚才景怡也说了，其实它80%+是跟人体的皮肤的构成成分是很接近的， 很接近。 所以呢，咱们觉得有的时候你穿上这个蚕丝的衣服，就是真丝衣服，晚上盖上这蚕丝被啊，觉得没盖一样，啊，或者没有一样，因为很接近，很舒服哈。好了，到这儿咱们说一下今天这个产品的规格跟价格，因为我们知道市面上的蚕丝被不便宜，一床蚕丝被呢便宜了几千块钱， 是， 便宜了1000来块钱啊，贵的几千块钱啊。 对。 那今天咱们这个蚕丝被规格多大的？另外价钱是多少钱？ 这一床被子呢，给大家带来的首先规格尺寸是2米×2.3米的双人被尺寸，也是咱们非常知名的明星赵雅芝女士倾情代言的、 白娘子，是吧？ 非常追求品质生活的一位女士啊。 嗯、 同时呢，这个被子也在这个床品系列当中，它一直是龙头老大的一个地位。 2×2.3米的这个尺寸，那价格呢？跟我们说说今天的价格多少钱？ 758块钱。 多少钱？ 758块钱。 758元。 2斤重的被子带给大家。 是100%的桑蚕丝？ 没问题，100%桑蚕丝。 里边的填充物可不能有棉，就里边的填充物一定是100%的桑蚕丝。 没错。 好吧。 对。 2×2.3。今天咱们北广购物的价格是758元哈，我说电话，电话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各位好，我是北京电视台主持人阿龙。您还为产品的真假操心吗？别犯难了，咱们北京电台自己的购物公司开张了，替您给产品质量把了关，您就放心的买吧。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桑蚕丝被，其实这个品牌呢是博洋家纺，博洋家纺呢经常可以看到广告，就是赵雅芝代言的这个品牌啊，这个派娘子。而且博洋家纺这品牌呢，应该是大概小20年的时间，在纺织行业里边还是小有名气的。其实一床好的被子啊，对于晚上的睡眠质量非常的重要。晚上睡不好，白天工作和学习生活就不会好啊。 没错。 你看有的人啊，晚上看睡的大概也就3-4个小时啊，但是呢，每天起来之后，哎，精神很好。工作呢很有力量，然后呢这个很有干劲儿，学习呢也很有精神头。 嗯， 但有的人呢晚上睡10几个小时，第二天早上起来，哎，我昨天睡觉了吗？哎， 还觉得特别累。 我昨天睡着了吗？ 嗯， 就是其实一个人的晚上的休息时间啊，关键看你的深度睡眠的时间有多少。 没错、 啊、不在乎你睡的时间有多长，你睡10几个小时都是浅度睡眠、没有用。 没错， 3个小时深度睡眠那够了、啊、 是。 那怎样深度睡眠，这个很重要。一个是保证你的睡眠时间要规律，作息时间呢要规律。另外一个，晚上你的这个床上用品哈、 嗯、 你的卧室用具要买好的。 没错、 啊、包括衣服啊、被子啊、枕头啊，这都要买好的。 是，像现在很多人都知道，在家装的时候买床我要买贵的，床垫我要买柔软的，被子呢我也要买这个质感很高的。那所以越来越多的这个顾客朋友都会选择，我要买被子的时候买蚕丝被。我现在发现在我身边的朋友基本上家里人手一床蚕丝被。为什么呢？首先盖蚕丝被它可以保证的就是我们这个睡眠。蚕丝刚才我说过了，它里面这个成分是动物蛋白纤维，尤其是这个氨基酸的成分达到了18种，也都是我们人体所必须的。所以它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它自己这个里面的填充物桑蚕丝啊，它可以散发出一些细微的分子，这叫睡眠因子。它可以促进我们的睡眠，可以帮助我们进入一个深度的快速的 睡 眠。睡 眠 对。 而且我补充一个哈，就是大洋呢也是盖过蚕丝被的人啊、这个蚕丝被啊还有一点特别好，是什么？它防潮。 是、 啊、防潮。一般来说啊，咱们家用的那个传统的这个棉被啊，或者其他的被子，过一段时间你需要用太阳去晒一晒，因为它会发潮。为什么发潮？因为它的透气性不太好。晚上我们睡觉的时候，被子外边的温度比较低，被子里边的温度，我们人体的温度36度嘛，会比较高。外边的温度低，里边的温度高，当这个温度进入到被子的时候，在被子跟外界接触那个表面会形成一部分的湿气，湿气如果它的排气性不好的话，这个湿气就会一直聚集在被子里边，所以被子你盖一段时间之后，它就会变潮。 没错， 啊，你就要需要拿太阳底下去晒被子，一个是除菌，另外一个就是你要把这个 特别麻烦， 哎，把这个潮气给去除掉。所以啊，传统的被子呢有两个地方不好，一个是容易受潮，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它容易有螨虫的聚集。 是， 因为你一潮了之后就会有细菌的滋生，有螨虫的存在。你看现在咱们有的时候用这个除螨工具啊，什么除螨的、除螨虫的这个什么吸尘器啊，你一些发现哇，这么多那个细菌灰尘螨虫啊，一大堆。但是呢蚕丝被，桑蚕丝就有这个优势。为什么？我们知道这蚕宝宝啊，它是在作茧之后啊，这个桑蚕丝其实它是保护这个蚕宝宝的外边的这么一层哈。首先它要做到透气性，因为里边的蚕宝宝是活的。你要透气性不好，它在里边就憋死了。 是 啊。第二个呢，这个蚕宝宝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才能够啊化蛹成蝶。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它要避免外界的细菌进入到这个蚕里边，就是蚕蛹里边，所以它这一层的动物纤维的蚕丝也起到了一个除菌灭菌的这么一个作用。 是、嗯，看来这大洋真的是盖蚕丝被的这个感受非常的深刻。 我得了解这个产品吗？ 对，其实刚才你说的这个吸湿性、除湿性很好，我这觉得也是这个蚕丝被一个非常大的优势。所以像我妈妈她本身就有这个风湿的问题， 嗯、 我就一直要推荐她盖这个蚕丝被，因为这个刚才我们说到的，就是蚕丝被的这个吸水性呢，它实际上是可以就是像我们刚才说的，一直保持到这被窝里面是干爽的状态。 对，干爽。 对，还有关节炎的朋友也可以来选择蚕丝被，以及它的恒温性和保暖性也很强。像我们常常说的这个为什么有时候盖这个被子啊， 嗯， 这天冷是我不停的往上加被子还觉得不暖和呢、嗯、但是在蚕丝被身上不会有这种问题，因为它的这个丝容积空间是非常好的，就有时候它可以降低我们这个热传导性。 嗯， 比如说外面的空气比较冷了，天冷的时候它可以导致我们这个保证我们这个被子里面的温度不散出去， 嗯， 所以它基本上是保持在我们一个恒温的空间里面来睡眠的。 对， 嗯， 不同材质的被子，它的效果啊，就是我们睡眠的时候盖着这种体验， 是 这种感官度是完全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你摸你的触觉就不一样。 嗯， 所以说被子确实蚕丝被也比一般的棉被价钱要贵很多。 对 啊，还好咱们北广购物呢是咱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购物公司，所以我们选的产品一方面好产品，另外一个方面价格在合适啊， 合适 价格呢再给咱们听众朋友一些个优惠，是吧？大洋也是咱们听众朋友的娘家人，所以今天这款产品啊，2米乘以2米3， 对， 价格还行，价格多少钱？ 758元。 758元，而且我们北广购物是包邮，我们送货上门、 嗯、 啊。758元是100%的桑蚕丝被吗？ 保证是100%的桑蚕丝，而且呢、 嗯、 都是中长丝，给大家带来。 好，我说电话，电话是400-015-5151，我们北广购物的电话呀、啊、是400-015-5151。 各位北广购物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博洋家纺华北区域的销售经理景怡，在这边呢也给大家做出郑重的承诺，保证给大家带来的蚕丝被是博洋家纺的正品，保证我们被子里面的填充物是100%的桑蚕丝，希望给各位听众朋友带来健康舒适的睡眠。 各位北京的叔婶子、兄弟姐妹们，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话里话外节目的主持人李欣儿。对于咱们老北京而言啊，你像这个北广购物，它强调这个实惠，所以说不插门的，您不妨过来走走，听一听，试一试，打这个号码400-015-5151就齐活了。 我是北京电台文艺广播开心茶馆节目的主持人季彤。北京电台精心打造了咱们自己的购物节目北广购物，您买产品北广购物给您把关，您呀就放心的买吧。购物请拨打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一款好的桑蚕丝被哈、啊、这个不仅是馈赠亲朋好友的一个好礼物，比如谁家是有喜事了、结婚了，是吧？你送一床这个双人被，2×2.3的，多喜庆啊，是不是？好礼物。另外一个，一床好的桑蚕丝被也是给家人最好的选择。 没错， 关爱自己的父母啊，比如说人家都上了岁数了，工作了一辈子了，晚上盖被子盖着好的蚕丝， 是 啊，关爱自己的爱人啊，买一床这个蚕丝被。都是非常好的，关键是这产品首先要好，里边要做到100%的都是桑蚕丝，不能有其他的这个或者是棉呐、啊、或者其他物质的添加， 不要有那种添加。 现在市面上就是做假蚕丝被的这种现象是不是挺多的？ 其实挺多的，因为这个蚕丝被本身它是非常诱人的一种的物品，就床上用具。 嗯、 对于很多的商家来说呢，他可能会说想要达到这个高利润， 嗯、 比如说拿这个短丝来做长丝售卖， 嗯、 或者是说干脆把一些化纤先铺到这个被子被胎里面， 嗯、 上面一层盖点蚕丝，它中间的利润是非常大的。所以作为很多的朋友说，为什么我买这个网上啊，或者说是其他渠道，我买到的这蚕丝被才有200-300块钱的，那我建议大家真的连买都不要买，因为商家基本上不会说是哪怕是亏本也不会这样来卖的，200-300块钱蚕丝被不太可能。 就从这个价钱上来分辨，首先网络上一些两三百块钱的是不可信的， 对， 对， 两三百不可信。 另外一个价钱太高的，比如说5-6千的也有。 也有。 怎么回事呢？ 像这种五六千块钱，首先它在商场里售卖呢，它会有这个运营成本的，比如说电源费呀、铺面费呀，还有这个商场的租金等等，一系列的物流成本等等都要囊括其中，所以这五六千实际上也是羊毛出在羊身上的。 五六千价格就有点虚高了。 是， 毕竟这个桑蚕丝啊，蚕呢是现在都是人工养殖的， 对， 没有野生的，都是人工养殖的，所以呢。产量还是有一定的保证的，价钱不会那么贵，当然了，也不会说像一两百块钱、两三百块钱那么便宜啊。这一款博洋家纺的这一款蚕丝被在市面上要卖到多少钱？ 实际上，像这种同款同一品质博洋家纺自己的蚕丝被呢，一般是要卖到1000块钱以上的， 也是1000块钱以上。 1000块钱以上属于一个比较适中的、正常的合理价位。 看来今天就是一75折，是吧？ 基本上就给大家带来这个优惠了嘛。 75折，758元啊。好，在这我说电话，电话呢是400-015-5151，我们北广购物的电话是400-015-5151。您现在可以拨打电话，当然还有一种方法，就是现在天气呢可能挺冷的哈，找一好天儿，您到咱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建外大街14号，到我们的一层东侧听众体验中心，那儿呢也有这一款被子在那儿做这个陈列陈设，您也可以现场啊来看一看，摸一摸，打开之后啊，然后看一看这个多大呀、适不适用啊，是不是现场您看好了您再来订购也行，如果您想亲眼看一眼的话哈，在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层东侧的听众体验中心，如果说您本身相信我们的平台，相信我们的节目，也在我们平台上购买过这样的产品，您直接下单也没有问题，400-015-5151啊，2×2.3米的，承诺是100%桑蚕丝的，博洋家纺的桑蚕丝被啊，今天只要758元， 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 盖被子呢，一个是讲究它的透气性，另外呢还要讲究它的保暖性，第三呢就是它的防螨抗菌性。 对， 其实蚕丝被在这三点上其实都可以达到我们 兼而得之， 达到我们老百姓的一个需求。 没错，因为像我们刚才说过了，这蚕丝它是这个动物纤维来的， 动物纤维 就好像我们人体的皮肤一样，咱们这人体皮肤，你比如说是我刚才这个皮肤是湿的，但是它自然而然一会儿就会干掉了，不会说是一直长期处于一个潮湿的状态。而且呢，我们有时候在睡觉的时候，你像盖棉被，会觉得不行了，我还要来回的晒被子，第二天天气不好了我就晒不了，第三天如果天冷也晒不了，但是这蚕丝被是完全不存在这些后续的麻烦问题的。 对， 嗯， 一床被子能够盖好多年， 是， 而且一床被子一直能舒服好多年， 没错。 再说回来，晚上睡觉真的很重要哈，你比如说你白天穿的衣服可以刺一点，但是呢我们都讲究外衣可以刺，可是贴身穿的内衣呢档次一定要高， 品质要好 啊，品质一定要好，因为这是你贴身穿的，同样的道理，被子是你每天晚上睡觉贴身盖的，要买好被子好床品啊。还好今天呢我们的机会不错，因为今天的机会呢是把市场上价值1000多块钱的桑蚕丝被，今天咱们是以一个比较优惠的价格，75折的价格推荐给大家，当然选择权啊在您的身上，您可以选择您觉得好那您就打电话订购，您觉得可以再商量商量，再听一听，问问家人的意见也没有问题，因为这一款蚕丝被在市面上的价格就是 1000多块钱， 而且我看到这款蚕丝被上面的这个就是合格证吧，就大概它的标签上，也注明了100%桑蚕丝， 对，填充物都是100%桑蚕丝， 括号中长丝， 对， 哈哈，我们的电话呢是400-015-5151，我再说慢一点，400-015-5151，今天桑蚕丝被的价格是 758元， 2×2.3米，电话400-015-5151。桑蚕丝被啊，大家都知道好，其实呢您可以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直接订购，当然您也可以再去选一选，货比三家嘛，是吧，很正常。怎么挑桑蚕丝被？ 其实这个桑蚕丝被它在挑起来的时候它有几个小诀窍，比如说像这个桑蚕丝，如果说是桑蚕长丝的话，我们顾名思义可以直接来 抻拉一下我们这个桑蚕丝，因为这个桑蚕丝它可以抓到几米远几米长，所以我们可以直接通过抻拉的方式来这个选择桑蚕丝。还有一个办法呢，就是咱们过去选这个羊毛衫羊绒衫常用的燃烧实验 啊，拿火烧一下， 拿火烧一下、啊、对，像现在有很多的这个不良厂家不良商家，他都会用这个化纤来掺假、 嗯、 所以我们如果用这个火来烧的话，就会发现真正的动物纤维蛋白的桑蚕丝呢，它是可以产生的是一个聚燃的效果、 嗯、 而且呢它是一种白色的烟雾产生、 嗯、 用手一捻的话呢，我们就直接可以把它碾成粉末了、 嗯、 而且它是像我们烧这个人头发一样那种味道、 嗯、 但是如果是掺了这个化纤呐、啊、或其他原料的 黑烟， 对，黑烟，而且会有块状出现。 嗯， 还有包括我们再可以看一看这个桑蚕丝的这个整个的洁白度。 嗯， 一般这个桑蚕丝呢，它都是那种白白的，非常细柔，非常舒软的这样一种状态。但是也有很多的这个商家，他会把那种化纤或者是我刚才说到那种灰黑色的那种不好的边角料的这个蚕丝直接给它用酸来洗白、 哦、 然后再来做成蚕丝被。但是我们有时候用闻的味道就会发现，哎，那个蚕丝里面会有一点点酸的味道，这是说明它用酸给这个洗白过了、 嗯、几种方式吧来鉴别是不是真的桑蚕丝， 对， 是长丝还是 短丝， 有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 嗯， 整个被子呢加在一起一共是两斤的重量， 两斤的重量， 然后100%的桑蚕丝的填充物， 没错。 嗯， 所以我们日常在这个在盖这床被子的时候，就不会觉得这个心脏或者说是哪里会受压迫了、 嗯、 而且睡眠会感觉更加舒服， 对，透气性好，保温效果好，同时呢防菌的效果也好啊，这就是我们说的好的蚕丝被哈。 嗯， 今天这一款好蚕丝被就推荐给您了，当然选择权啊在您的手中，价格上面的优势，市面上1000多，今天我们价格只要 758元 哈。说我们北广购物的电话吧，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关爱自己就从晚上关爱自己的床上用品开始吧。今天我们北广购物就把这一款好床品推荐给您，选择权在您的手中，电话是400-015-5151， 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 北广购物推荐有礼，12月份您每推荐一名新会员，首次订购时只要报出您的电话号码，您即可以获得18元积分，而且新会员首次订购最高立减30元。好东西咱得学会分享，北广购物订购电话400-015-5151。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广购物客户体验中心开门营业喽，所有产品现场体验试用，好不好您来定，更可现场下单购买，放心消费。体验中心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14号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东侧，北广购放心购。订购热线400-015-5151。北广购物推荐有礼，12月份您每推荐一名新会员，首次订购时只要报出您的电话号码，您即可以获得18元积分，而且新会员首次订购最高立减30元。好东西咱得学会分享，北广购物订购电话400-015-5151。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广购物客户体验中心开门营业喽，所有产品现场体验试用，好不好您来定，更可现场下单购买，放心消费。体验中心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14号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东侧，北广购放心购。订购热线400-015-5151。 您即将收听的是整点快报。北京电台数字广播与众投天地联合出品的首档创业真人对话节目《投其所好》第一季完美收官，第二季即将火热来袭。关注《投其所好》微信公众号，创业干货每日送达，梦想并不遥远，只要你有胆。第二季创业者报名热线400-096-4888。 小公益，大文明，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 眼下这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摩托车有很多，方便咱们的出行，还环保。